即係銀行佬呢，以前人哋講過嘛，銀行係有錢，喺你有錢嘅時候夾硬借一把遮俾你，到到你冇錢嘅時候呢，到到落雨嘅時候呢，佢收返把遮，仲要剝埋你件衫等你冷病。 你唔行出第一步，你永遠唔會有第二步嘅。 即好似Tony 咁，十九歲揾過500万，少年得志，可能未必好事喎。 好撚大鑊噶，話俾你聽啊，好撚大鑊嘅。 即係到嗰陣時嗰個飄飄然，同埋你個成功感咧，會帶俾你一個。 係，你覺得你自己係天才嚟噶？我哋或者咧，我哋可能會搞一檔生意叫二德生活。 二德生活百貨。 點解咧？喺二德度住。出入馬會，喺朝頭早去美麗華健身室溝笑。 咦，我諗到啦。 對依份工作唔係做零售，係對我而家依份工作，仲係不離不棄。 星期二得到。 好，而家系5月17日嘅星期二得到系嘛？ 系今日录嘅时间都系 嗱录嘅 较早时间录影咯， 较早时间录影， 暂时都系冇办法突破呢个宿命。 嗱，因为咧5月16日咧就系文革50周年，就 又系民主大地震啊！ 系啦，就5·16通知50周年。咁啊，其实咧就呢啲日子就唔可以用我哋庆祝嘅，即系冇人话庆祝南京大屠杀几多十周年啦，或者庆祝6·4镇压几多十周年，唔会有人咁庆祝噶。 冇错。 咁但系咧，香港而家出现咗一班土共嘅人咧，就喺星期日咧，即系我哋录影嘅今日咧，报纸今日登咗《苹果日报》，就系庆祝文化大革命50周年。有一班毛， 佢慶祝邊部分咧？ 唔知包包咗七圍，咁喺度食飯，有啲阿伯又話毛澤東好咁樣，係啊， 犀利！ 即係喂，你文革有好多嘅部分，即係對於係咪毀壞文化、消滅資本，其實佢都冇消滅資本家㗎，係嘛？即係資本家而家仲猖狂過以前，係咪？咁變咗咧，又文革今日《蘋果日報》做咗2個禮拜文革專輯啦。就話廣西有人食人咧，當時就唔係為咗肚餓而食人，係為咗咧要鬥倒政敵而食人嘅。咁變咗咧，你見到文革咧係基本上咧，唔單止係一個浩劫咁簡單，係對一個民族嗰種叫做咩咧，集體愚昧製造一個災難出嚟。咁啊，禍延唔單止三代嘅啦，我諗未來20-30年嘅中國人咧，都係會受到文革嗰種影響。咁竟然會有中國人真係慶祝咧，依樣嘢咧都比較出奇啲咧。 真係幾出奇其實。 即係你諗下啦，喺德國啊， 唔係你話紀念呢件事就正常，你去慶祝呢件事，我睇唔到有咩值得慶祝嘅地方。 即係啲人夠唔夠膽每年？ 通常你慶祝咪一定係一啲喜慶場合先至會噶嘛。 係啊。 即係例如啱啱過嘅佛誕假期啦。 係啦，佛誕。 谭公诞啦， 谭公诞啦，佛诞同谭公诞同一日嚟嘅，4月初8。 哦，咁啊，再之前一日啦，啊，咁啊，太平清照啊。 嗱，讲起谭公咧，我要讲少少嘢嘅，因为咧有好多年前啊，我朋友话俾我知，佢喺大陆游水落嚟香港，冇钱，乜嘢都冇，就剩翻3毫子就买柱香，就去拜谭公，咁之后就顺风顺水啦。佢同我讲过一个咁样， 系咪刘梦红？ 唔系刘梦红。 所以佢今日就衰咗。 嗰個係一個菲律賓華僑嚟嘅。咁講起點解要講譚公咧？因為阿葉柳真係拜譚，即係譚公誕嗰啲活動咧，就俾嗰啲旗咧係咁揈喎，揈中咗俾。 好明顯咧，葉柳嘅妖氣咧係不斷咁俾呢啲神仙 detect 到咧。 係啊， 跟住佢進行攻擊。 即係個磁場咧，即係點講啊？照妖鏡通常是照妖的嘛， 係冇錯。 阿葉柳嗰啲妖一出現， 上次係俾麒麟打啦，係嘛？ 係啦，即係嗰啲嗱妖葉咧一出嚟咧，通常都係咁樣啊。咁但係咧嗱，我哋除咗講翻文革呢單嘢咧，最主要我哋要講翻一個禮拜最重點嘅新聞咧，係就係王維基。 一間先 想參選， 嗱喺邊度啊？ 因為咧點解咧？因為照妖鏡照到葉柳出嚟啊嘛，又係葉柳嘅反應最大啊嘛。唉，又話呢個人點樣點樣，即係咧，你睇到個反應好明顯咧，呢、這個叫做王維基先生咧，就係、是、直接會解死葉劉嘅。我哋喺度大膽預測，葉劉喺嚟緊9月份嘅立法會選舉係一定輸，一定冇辦法連任。 如果王維基出嚟選就係、是，但係咧葉劉佢講錯嘢。 等，我真係要即係有啲前設嘅，即係因為而家港島係減咗一席啊嘛。 係啊，港島而家得翻6席嚇，因為咧上屆係有7席嘅。 葉劉排第幾我都唔記得咗。 排第一。 個票、哦、 票票好似排第三四咁上下嘅， 係即係都係比較危負。 其實佢唔危嘅， 咁如果以建制嚟講，佢都係排喺後邊咯。 哦，建制嚟講咧，佢個票就冇咁硬啦，因為民建聯嘅票係最硬嘅。 冇錯， 上屆攞咗兩席嘅，包括阿鍾樹根同埋呢個叫做曾玉成。咁曾玉成唔選咧，鍾樹根都好穩嘅，坦白講，因為咧鍾樹根咧。或者佢揾一隻豬嚟代替咧，好似以前啲人中國人咧，新郎哥走咗佬咧，有啲山雞拜堂啊嘛，揾只山雞出嚟代替鍾樹根，一樣贏得嘅嚇。咁、因為民建聯啲票你都知道啦，全部貼票嚟噶嘛。咁啊，工聯會咧就上一屆咧就美籍嚟嘅，最尾嗰席啊兩萬幾票嗰個黃國興。咁黃國興今次選超區啦，變咗個郭偉健啊，即係都係工聯會嘅人咧，就有機會出嚟選嘅。 但是勝算我覺得不高， 他有貼票的，不過如果少一席來說他應該不夠贏，但是民建聯因為上屆建制派有四席嘛， 是 就是葉劉淑儀、鍾樹根、黃國興和那個叫做曾玉成嘛，咁今屆如果少一席咧，其實我覺得都係， 都要睇對手嘅， 都係吉工聯會嗰席嘅，其實應該 不嬲不嬲。其實建制派工聯會係第二選擇嚟嘅噃，即係有咩事都 阿爾嚟噶嘛， 喐工聯會先 阿爾嚟噶嘛。 但係你而家你話你站在呢個黃色近呢邊嘅人咧，太多人選咧，可能又打散啲。我哋講翻正題啦，即係講黃維基同葉劉啦。 係， 葉劉就唔想黃維基出嚟選，就話如果你咁叻就選特首。咁當黃維基真係今次唔選，佢下屆真係嚟緊呢屆選特首，你葉劉咪又係冇機會，又 係 介死你。所以呢啲人真係蠢，咁蠢嘅人， 唔係， 所以葉劉真係一世都冇機會。 葉劉咧選特首咧，佢都覺得係冇乜機會啊嘛。佢而家連立法會議員都可以俾人介死埋啊嘛，呢個先問題大啊嘛，即係咧個眼前利益好緊要嘛。 黃維基喺佢嘅眼中就係不單止影響佢嘅立法會議席，更加影響佢嘅特首之路， 係一齊死噶。所以咧，我覺得今次黃維基咧，嗱，因為咧香港其實嗱港島選民咧，我哋其實我哋有參與過，其實等於有叫做注意一下啦，或者參與一下過咧，你就會睇到港島選民咧係同其他四區唔同嘅。他哋咧係特別 buy 嗰啲咩咧？成功人士，起碼個樣子有翻咁上下先，唔可以太細粒，唔可以太樣衰，唔可以太肥，真係睇樣嘅。佢哋啲人係真係選美嘅，呢個係第一點啫喎，唔係話你靚樣就會 選。如果按2012年個選舉經驗，就係唯一同滾動民調係偏離咧，最緊要嘅就係港島區。 港島區其他嗰四區咧，嗰、那個滾動民調係30日每日滾動嘅，係30日嘅數據咧，應該好準確嘅。的確，每一區都好準，甚至乎九龍東咧都係覺得叮噹碼頭就係黃楊達，即係第五席之爭咧就係黃楊達同埋謝偉俊。當時大家唔信嘅，但係咧原來係真係準到咁樣。 因為港島區已經有個習，即係已經有個歷史，有個歷史有個 record 就係佢係會去到臨選舉嗰陣時咧係會跳動啊嘛啲選民。 跳動 是啊、自己識得彈 嘅嘛，自己配票嘅， 即 係何秀蘭講緊2004年， 係俾阿李柱銘、 李柱銘出嚟告急就告死咗 何秀蘭啊嘛，係 係啦，跟住咧上一屆公民黨都係告急，要有陳七啊嘛，要陳淑莊攞第七席，所以要陳七啊嘛， 係冇錯， 咁亦都係咧就 咁又告死啦， 告死咗一個啦，冇兩個嘅，告死咗一個啦，咁啊令到黃國興入咗去立法會。啊，咁呢個其實都可能嚴格嚟講係公民黨嘅罪孽啦。但係今次咧，如果公民黨係一個人出嚟選嘅話咧，咁其實佢嗰個議席係十拿九穩嘅，因為你去翻咧港島區咧， 不過咧唔 係三比三， 雖然公民黨一條友一隊出嚟選啫，佢都可以告急啦。 咁啊大兩王啫，咁好無良喎，要告急。 聽起上嚟我都告急。 喂，如果一個人出嚟告急就好無良， 所以一樣。 喂，你贏金硬， 一樣可以一樣可以攞6000萬票。 你贏金硬都告急，咪好無良噶咯。不過有個問題喎，今次咧，因為港島區少一席咧，就唔存在有第七席之爭，所以咧泛民同建制咧每邊攞三席，我覺得就 哦每邊三席。 其實就唔會入邊啲6-6、4-2，一定唔會出現。 因為以你嘅比例咧，所謂本土派啊，或者年青人咧，喺港島區咧，贏嘅機會係好低嘅。 係應該就我覺得嗰個叫做鄭錦滿都應該係10000票以下嘅。 我估冇， 總之幾千票啦，幾千票有嘅。 暫時難估， 即係幾千票應該有嘅。 唔係，我成日都話咧，而家未開局咧，你未知有幾多人入閘咧，就好難估嘅。暫時 係 你因為你個局係要睇咗有幾多人入閘嚟決定嘅，因為你都係。即是三個人搶兩張凳，定係四個人搶三張凳係唔同噶嘛？ 冇錯冇錯，即係咧， 今次如果你是王維基入局的話呢，其實對民主派或者反對派是一件好事。為什麼呢？王維基絕對不是民主派，但是他嚴格來說他和芒格魯呢都是叫激進建制派，但是他是建制那方面比較開明一點，又或者會說即是夠膽說話的人，即是好像田北俊都人都很得 like 他的，大量的黃絲都 like 他的。那你既然接受到田北俊，為什麼接受不到王維基呢？他是政協，他是做生意，咁但係呢，如果佢係會聽民意，一個做生意嘅人會聽民意嘅人，其實我哋香港係需要呢種㗎。即係你唔能夠話非黑即白，你係政協你就壞人啦，你係共產黨壞人啦，咁唔可以咁講呀。咁共產黨或者佢親近共產黨嘅人都可能受打壓㗎嘛，非天豬咪係囉。咁如果呢啲人佢哋肯為民請命，即係你唔能夠抹殺佢噶嘛？我覺得係對於反對派一定係好事嚟嘅，因為佢唔會百分之百企喺政府嗰邊，起碼都起碼啦，即係入咗去立法會，可能 唔係同埋另一個點解唔可以直接將王維基同埋阿田北俊類比嘅地方？我覺得咧，係因為咧阿王維基咧喺之前一個較大型嘅社會運動入邊咧，擔當住一個相當之重要嘅角色，就係、是、呢個 HKTV 個發人發牌嗰度，因為嗰個議題後來係演變咗成為一個大型嘅社會運動啊嘛，好多人係因為呢樣嘢出嚟上街咁集會，咁所以變咗佢喺呢方面係有個光環啫嘛。 係，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對佢有期望嘅，因為我覺得佢出嚟參政咧，嗰、那個局係會好睇嘅。起碼唔係話佢一定係百分百親建制嘅啲有啲立場，即係佢可能咧會有部分嘅立場係企喺市民嗰度嘅。咁當然啦，你如果佢做啲嘢係為市民着想嘅，咁你冇可能會反對佢嘅，係咪先？我哋睇翻啦。其實最近傳緊有幾個會出嚟選的啦，即係講緊講翻立法會啦嚇，嚟緊依一屆啊。 你講邊區啊？ 港島啊，因為之前咧，其實早幾個月前詹培忠已經請咗周圍揾人打攞咁揾， 佢應該選金融， 唔係啊， 佢 就選 出嚟直選， 佢想選港島。咁但係如果王維基出嚟咧，坦白講佢冇機會嘅，因為講個論嗰個叫做賣相啊，各方面咧，王維基都好佢好多。人哋大家都可能有幾十億身家嘅嗱，依、這個詹培忠都有嘅。問題就係你嗰個樣咧，你其實只能夠吸到啲潮州票或者炒股票嘅人，你冇辦法吸到女性票，因為睇佢口中所有女人都係雞嘛。問題係私家定公家嘅啫嘛，係咪？咁所以咧，佢出嚟直選一定冇選女性票噶啦，係咪先？你唔可能有女性投俾 佢嘅。攞啲鄉市票其實。 鄉市票就 應該係新界區選喎， 唔係因為佢潮州佬嘛，嗰啲鄉市唔係潮州噶嘛， 佢有西環嘛， 所以咧就難啲嘅。佢咧有邊個區有潮州人多咧？ 北角， 北角咧係福建人啫，潮州人唔多嘅。西環就最多潮州人嘅。第二咧， 佢其實應該點解佢點解唔選咗區議會先？上年 區議會又唔得，咁佢輸磚降貴落嚟受你兩皮嘅人工，佢又唔制噶嘛。因為佢係好多間上市公司主席嚟嘅喎。 得翻啲地區莊先。 講錢佢有錢過劉夢紅嘅喎。嗱，劉夢紅而家坐到監啦。本來 詹培忠有錢就梗啦。 本來劉夢紅都想選嘅。但是而家入咗去坐啦，冇機會啦，係咪？咁啊，劉夢紅有生之年都難選噶啦，因為咧放咗監出嚟之後五年唔可以選啊嘛。 嗯， 嚇， 冇受報， 冇受報噶啦。 有嘅，再等下啦。 七廿幾出嚟選啊，唔係嘛？ 得，有可能咩咧？ 喂，攞長者卡啦，出嚟選個芒果佬，我哋都要追擊佢啦，係咪？你喂，你 答佢而家攞生，佢而家攞生果金。 你又有生果金二千幾蚊，又攞立法會嗰度九萬幾蚊人工，搭巴士又兩蚊。喂，你咁樣喺度搶住香港人的福利， 唔係啱咯？ 啲後生仔點算啊？ 咪全職議員嘛？ 全職議員唔係啊？咁你立曬啲所有好嘢，後生仔點算啊？你仲攞埋生果金添？ 係 啊， 我講招培忠啫，我招培 忠。你話我話全職議員，人哋納税啊，都納四啊萬。萬噶大佬， 四十幾萬啊！ 哦，所以我話啦，其實 哦咁樣佢攞啲福利又啱嘅喎，佢納咁多税，攞翻啲二千幾蚊生果金，搭巴士兩蚊其實啱嘅喎，去麥當勞啊買個包仲有咖啡送添啊，攞張獎券卡出嚟，你知唔知啊？ 但係唔係喎？屌你，佢違反咗選舉承諾喎，曾經應該都係佢成日都話交棒俾年青人喎，啲老嘅俾年青人 行曬。你芒果啊嘛？ 係啊，芒果老先生而家聽講話，而家出嚟選最大年紀係佢喎，成所有泛民啦，全部啲後生 佢喎。佢而家都係交棒啊！佢而家又係交支狼牙棒俾後生嗰啲喎。 邊個埋嚟幫邊個啊？ 因為幫游蕙禎， 你嗰個死嗰個。 家都而家佢兜棍波嗰啲後生本土派嗰度 啊嘛。唔係啊，嗰啲咧賣相啊好過佢，乜多過佢嘛。喂，大家攞身份證出嚟係嘛？你幫過佬好大鑊噶。 不過， 喂，你1951年出世，你仲出嚟同啲後生仔爭？嗰啲後生都係九幾年嘅出世㗎。係 咯。 尤慧晶91年出世，你51年出世。喂，你大人40年，你仲得人哋阿爺㗎啦，係咪？有冇一個阿爺出嚟同啲孫爭飯食㗎？有冇咁無恥啊？是不是 不是個分析就是游慧晶一定是會拿到他的票的。 是啦，所以芒果都 不止拿他的票，游慧晶其實會拿多很多其他人的票，如果看樣子的話。 是。即是不是其實芒果的反應呢跟葉劉見到黃維基出來的反應是一模一樣的，是酸又怕跟住又要鬧。黃維基同這個葉劉同芒果佬呢坦白說非常之襯。 但是游慧晶同黃維基的特點。 是。 就是他們比較坦白一點，即是在某一方面，即是你說他大陸出世，可能是黃蟲即刻一個就曬這個出世 身份證啊，出世紙是 出世紙。 黃維基他都怕他的結婚婚姻問題有問題，他即刻未選之前已經跟他說自爆了， 所以他百分百出來選的。 是的， 如果不選不用做這些事 的，他不用跟你交代，所以黃維基他是想著有心找條出來跟你梁振英搏命的。 是的，咁好多人即係有啲人就話啦，誒嗰啲未必選嘅，其實唔係佢一定出嚟選。 除非你而家聽日就批咗個牌俾佢， 即係以佢嗰、那個嘅地位咧，其實佢就算出嚟選特首都唔係冇機會嘅，即係佢未必入到閘，但係佢會攞到一部分嘅提名票嘅喎。 唔係咁講噶都， 其實好簡單啫嘛，佢肯出嚟選。你哋真係會選到嘅，即係預計會入到閘嗰幾個，就有壓力。嗰啲人一定要台底交易，有啲嘢要俾佢嘅，應承佢先得。如果唔係佢分你， 揀得過你都死。所以你參選呢個動作本身就已經有一個政治嘅能量喺度啊嘛。 係，因為黃維基本身咧，佢有個有即係點講咧，喺港島區嘅選民咧，説穿咗就係好buy依種人，因為點解咧？港島區係零舍唔同噶，同另外嗰四區，佢又唔同。 本來香港人都是這樣的，不過香港島更加高度集中了那種人。 是的，為什麼呢？香港島的人有一種特別的東西，叫做憎人富貴就厭人貧，太有錢他當然是妒忌你有錢，但是有個問題，當這個你很憎你有錢佬向著你微笑，你會開始覺得，他很尊重我，他向你點頭，你會覺得，這個真是 好人來的， 好人來的，如果他跟你握手，我一定投給他，我一輩子都投給他。香港島就是這種人來的，所以呢如果黃維基勤力一點，坦白說真的不用請助選團，一個人在街上只要天天在街上站著，我告訴你他一定是票王，他真的不用做的，只是揮手點頭握手。每個人，我夠膽說，你在中環跟那些 OL 握手，他一輩幫你助選， 劉榮貴那麼簡單咯。 是啊，是啊，他覺得香港人覺得你輸尊降貴嘛，你幾十億身家上市公司主席成功人士，是不是當時打倒了那個 IDD， 是不是令到香港打電話以前九個幾分鐘打加拿大，變了幾個先。喂，他當時那個眼光是真的十分之好的，即當然搞電視就眼光就差一點，即搞一個夕陽工業扔了幾十億下去又被人玩，是不是這件事就眼光差一點，可能即 被人扇 那個可能曾蔭權陷害他的，又告訴你實得的這個牌，你怎知道呢？錢扔了下去， 他其實應該有個 agenda 是追擊蘇錦良。 咁蘇錦良其實又係 蘇良太低級啦，係 唔係啊？ 都費事追手。 蘇錦良都係攰子手啫，佢落歐歐打噶嘛。 實際上都係要追殺689， 都係689噶啦。所以咧，佢而家出嚟咧，一個口號叫做就係換特首，其實係俾咗一個好大嘅嗰個希望俾大家嘅。咁我哋要講要評論，如果我哋譬如講開呢個選舉咧，一定要評論咧，香港眾志一班年青人咧，我哋係非常之即係支持嘅。但係佢有個問題啦，最大問題，佢哋俾唔到願景俾人，因為咧你好難講唔出佢有啲咩想做啲乜嘢。俾你就算俾你哋幾個入咗去立法會，你哋做咩咧？完全俾唔到一個 picture， 俾唔到一個夢想俾人哋。咁變咗黃維基就有啦。所以我覺得這方面黃維基做得好，即起碼捉得香港人叫 draw attention。你個個都即刻講得出黃維基 啊！因為其實很簡單，我認識很多，其實我哋呢三個啦，而家在場呢三個啦，識其實很多咧，即叫做稍微年紀大啲或者有多少成就的人咧，其實都是偏向南那邊嘅，但是偏向南，他哋是希望穩定 同埋支持， 即係藍營藍色嗰 啲，係藍色係 藍絲係藍絲嗰只嚇。 佢哋但係佢哋可能亦都話俾你聽，佢哋是支持共產黨或者有錢人做特首啊，支持誰，但是他們都是不支持梁振英。 是啊， 只要你換了梁振英，他們這些人 就會都是歸回比較偏建制那邊。 是啦，他們偏建制，但是他們就不希望那個是梁振英。 是啦，因為呢現在今日城市，我們現在錄音這個時間是其實是星期日來的，下午城市論壇呢就田北俊上了去講 ABC。其實咧 ，ABC 咧，依個係2012年已經講緊噶啦，選之前2011年已經講啦。 Anyone but CY， 任何人做都得，除咗梁振英。依個邊個講出嚟噶？係自由黨裡面啲人講出嚟嘅，甚至乎李嘉誠都認同依一樣嘢。總之邊個做都得，就係梁振英唔得。嗱，唔係我哋唔係馬後炮噶，我而家你睇翻 Facebook， 我特登 share 係2012年5月份已經話依條友係唔得嘅，佢完全。佢個牌，我當時已經質疑佢個牌喺邊度買翻嚟，因為佢係完全唔識規劃嘅。佢做依個測量師，講穿咗就係高級地產經紀啫嘛，收貴少少啫嘛。地產公司未睇樓之前收唔到你錢噶嘛，未促成交易，佢係睇樓之前已經可以收你錢啊嘛。嗰啲叫測量師啦，即係地產經紀高級版。 我唯一唔同意你嘅係應該個牌買翻嚟冇咁平嘅，就算喺東莞買。 五嚿水咧，依個係我個人個觀感嚟啫。我覺得佢真係五嚿水啫嗰個牌。因為你見佢講嘢完全唔撚得嘅，咁嗰、那個即係唔係話而家事後講翻啦，事前已經覺得佢係無料到噶啦。 因為講嘅嘢係順口，冇內容， 冇內容嘅， 一味順口，可以講得好慢，然後諗嘅時候係不停咁平鋪直敍講，而係冇內容。 唔係佢當時我點解話佢流咧？佢就話香港大把地啊，佢唔知道地有分生熟嘅。因為咧一笪地我嚟起樓咧，你要講埋個配套啊嘛，要有社區設施，要有醫院，要有消防，要有學校啊嘛，樣樣嘢佢哦原來起出嚟咁圍院嗰度可以起好多樓出嚟。 當時佢淨係食咗香港個民粹狀態，係佢講咗好多係一啲左翼嘅思想喺入邊啊嘛， 所以土地唔好掰佢噶， 解決土地問題啊，係啊，令到好多左翼人士話要撐梁振英啊。 當時我到而家我都要講翻啦，當時有啲。左翼人士包括社民連有一班人同埋林輝啊、陳景輝嗰啲， 嗰啲都話撐佢， 就去唐宮嗰度圍，去約道九，去圍唐宮嘛。所以咧，當時我已經一路，我其實2012年已經講噶啦。當梁振英俾人哋揭發佢都有嘅時候，喂，唔該你哋保圍啊，去翻佢嗰個山頂貝魯道保圍翻佢個貝魯道大宅，因為咧你哋如果咁做咧，如果唔敢做咧，你哋就叫雙重標準。點解淨係圍唐英年啊？點解唔圍佢啊？係咪？咁變咗啦，梁振英咧，身為行政會議召集人，佢又董建華時代已經做嘅咯，香港政府嗰啲政策，佢全部有份噶，脱唔到關係嘅，根本喺度攻擊唐英年嘅嘢，佢全部有份，點解淨係攻擊唐英年啊？係嘛？你估佢冇份嘅？ 係喎，今日又揭發咗，唔係尋日，我尋日落飛機，尋晚噶嘛，睇揸住份明報，即係國泰有份明報啦，話852郵報啱啱又，即係我睇852。又講佢咩收受利益同邊間公司 又有嘛？ 又有咁我話啦，如果一個咁唔乾唔淨嘅特首，其實做唔咗落咧，包括而家張德江落嚟，我諗全世界都評估啦。我哋低層次嘅人就唔多清楚，但係可能都俾到個息怒氣。呢一次落嚟真係會話俾你聽，出年特首基本上係要點嘅。所以咧，你而家見到啲人咧，冇人夠膽公開支持梁振英，除咗除了我們的白宮發言人， 哦，那個不同，那個 官方的沒辦法， 不是官方的，那個是梁振英的護院來的， 是收錢做的嘛， 是啊，所以我說了，現在根本上， 家丁當然是幫老爺出頭的，喂，老爺要強姦的妹仔，家丁都要幫手按住的，他就是那些家丁， 看水， 一樣而已，不是看水，是要按住的妹仔給老婆，給老爺上的嘛。呢啲佢就係嗰種叫做家丁護院嚟噶嘛，咁你身為一個家丁，你一定要負責幫老爺做任何嗰啲壞事啦。 喂，仲有少少時間，咪又係相關想問講多講。喂，好似民主黨呢次支持呢個財政預算案通過，咁對有即係頭先啱啱同阿 Johnny 傾開，佢話佢想搶呢個中間選民，因為明知一定通過噶啦。 其實民主黨咧，可以話佢屆屆佢都想唱中間選民。 唔係佢鑊都係㗎，佢臨選佢就會做一啲嘢。哎呀，我又即係好睇市民，好睇市民嘅即係點睇我哋啊？我哋又會做啲嘢，唔會特登阻住個政府啊！我哋唔係為咗搞笑，次次都係㗎，其實係 啊係啊， 佢鑊都係咁㗎。 所以咧，上一屆咧，2012咧，佢就出嚟話反拉布啊咩成啊，民主黨出嚟講㗎。 不過咧， 到到而家都出嚟講㗎。 嗱，我有個 theory 嘅，嗱香港嗰個光譜咧，佢咁樣去攞兩，而家係香港咧。是雙陀風嚟嘅嗰個光譜，即係咧你親建制嗰邊咧，係嗰啲票咧中間係中間係集中喺嗰個陣營嘅中間，你泛民呢一邊咧又有另一個陀風咧，啲票又係集中喺中間嘅，就唔係喺呢兩個 cam 嘅中間嗰度有一個陀風， 中間 嗰個位 係冇㗎， 係冇㗎，你睇翻新界東補選你就知㗎。你行所以所謂行中間路線、第三路線嗰啲係全差部冇 票 嘅， 票嘅係啊。 你唯一可以攞嘅就喺你嗰個 cam 入邊嘅嗰個陀風嘅入邊嗰啲中間票嘅啫，所以咧佢走去投支持票、贊成票呢個財政預算，我覺得係冇意思其實。 因為其實當時咧，我哋都喺度講咧，民主黨其實佢應該轉型咧，去同搶民建聯嘅票。咁調翻轉頭咧，只要搶到民建聯嘅票嘅時候咧，咁佢有機會咧就為咗香港民主行前一步咧，起碼叫做咩啊？雞尾酒療法啦，溝氣佢啊嘛，不斷咪倒啲落去咪溝氣佢咯，係嘛？咁你連民建聯嘅票都搶唔到，咁冇辦法嘅喎，依樣嘢，即係嗰個局勢難啲。不過咁，民主黨經歷咗依個政改，今次投過反對票咧，佢而家嘅新生代咧，喺一般市民眼中咧冇咁黑人憎嘅。就算喺泛民嚟講啦， 佢直情有啲復活添咯。 其實係啊，我 feel 到少少咧，啲人係開始接受佢啲嗰啲叫做乳教或者第二梯隊嘅，因為佢而家最緊要咧，佢哋嗰班大佬咧，坦白講未有一個超過65歲嘅，何俊仁啊、劉慧卿啊、善仲佳50多添啦，係嘛？佢都話唔選啦，都話退休啦。咁65歲大過善仲威十鳩幾年嘅人出嚟，仲話要出嚟支持年青人咧，依樣嘢咧就掉翻轉頭，係會幫民主黨加咗分，係咪？兜佬啊！屌你，你仲老過我喎，係咪？啊，當然啦，譚國橋俾人攻擊嘅，咁啊，亦都係難搞啲啦，因為佢自己都59。 哦，這個譚國呢、這個譚國橋抽水事件就抽水抽著火水， 這個真係抽著火水啫，唔係上油上着著火水，因為咧佢自己都係50多年出世，喂，你都 唔係你 share 自己張相話自己係年輕人，你冇嘢嘛？ 唔係，雖然你個樣子就唔算老嗱。坦白講，59歲佢咁嘅樣咧，佢真係後生嘅。佢個樣話俾你知，49、50歲咧都人信，真係後生嘅。即係當然啊，係啊，邊個啊？馮檢基老啦嚇，馮檢基唔係大佢好多。屌你好似咧兩代喎，你哋同輩嚟㗎。屌你唔好講到好似上下輩先得㗎，係嘛？你馮檢基係你馮檢基先生得老冇得講啦，係咪先？啲頭髮甩鳩曬啊！咁但係個問題啦。當譚國橋都被人攻擊的時候，59歲被人攻擊，咁你65歲， 60幾嗰啲更加唔使講啦。 你65歲，你仲要話出嚟交棒俾年青人，即係依啲我哋梗係冇辦法放過佢啦。 唔係啊，因為而家其實香港個政治環境其實已經係要換人嘅時候，而家連工聯會啊，佢比較規章制度啲，你而家連所有嘅建制派都換人，除咗葉劉嘅啫。基本上你而家你可以睇到而家， 葉劉都60多歲喎。 係啊，咪除咗葉劉咯，你而家睇民建聯已經全部要換人㗎啦。除非你功能組別，其實已經全部要換人㗎啦。 唔係啊，新民黨咧，坦白講更加青黃不接，因為咧佢淨係得兩個60多歲嘅老人家，一個葉劉，一個田北辰。 嗯。 兩個都攞長者卡㗎啦。阿田北辰攞咗啦。 嗯。 田北辰仲早過芒果佬，舊年攞咗長者卡。 嗯。 佢而家都係2蚊搭巴士。咁你見到兩個攞長者卡嘅人領導個黨，你有咩前途呢？ 唔係啊， 佢而家都想交棒㗎。 嚇！ 佢而家擁咗件去新界東㗎嘛。 哦，嗰、那個女人，嗰個叫做唔知咩女人咧？ 嗰、那個叫做 Yunus 勇。 勇啊勇，唔知乜嘢係 係啊！嗰、那個利益申報呢個大學同學嚟。 係。唉，真係當年你同學個個都唔係好人。 個個變曬建制派， 個個都唔係好人嚟嘅，真係大鑊嘅真係。所以咧，啲大學咧，而家真係 唔係，我有個同學好人嚟嘅，許志峰。 哦，咁啊，要 區議會要抗爭人， 要申報一下啦。咁、哦、許志峰講到佢咧、嗯，我覺得佢都有機會贏嘅。 係咪真係會出嚟選咧？ 會，佢講咗佢選啦。 係，直情係出佢啊嘛。 直情出佢嘅。 過咗黨內嗰、那個。 因為你善仲佳唔選啊嘛，50多歲人哋退休啦嘛，善仲佳。咁依樣嘢咧，嗱，善仲佳係衰還衰，我哋鬧咗佢咁耐。依樣嘢咧，佢都有自知之明。啊，雖然佢個樣唔係好老，係嘛？咁有自知之明啦，咁啊許志峰我哋都會支持一下嘅。佢如果選港島，因為佢喺區議會都會抗爭嘅人咧，入到立法會一定會抗爭嘅。 咁呢節時間差唔多，下次再講。 好。